朝鲜人民军第三次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大会在8月2号和3号举行，有荣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近卫称号和三大革命红旗称号的各级部队单位的模范指挥成员、军人和贡献于军队群众运动发展的有功工作人员参加。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步入大会主席台。全体大会参加者向着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爆发出万岁的欢呼声，表示热烈的欢迎。有黄炳瑞同志等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在群众运动中树立榜样的干部和军人在主席台就座。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开幕词。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全党全军全民正在向着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伟大目标而大力展开全人民总进军，天天都创造惊人的英雄神话。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期，举行朝鲜人民军第三次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他强调，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是凝聚着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党的军队建设领导业绩的我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宝贵遗产，是增强军力的万能宝剑。他深情地说，向在祖国的最前方无限忠于党、革命和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和任务，为千方百计地增强我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政治思想、军事技术威力而做出贡献的大会参加者和全体人民军官兵，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战斗问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光辉的继承和发展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所重视并领导的军队群众运动打开增强军力的最全盛期，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决心。他说，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召开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作为人民军的第一个大会，其目的在于永远发扬光大伟大的金正日将军的群众运动思想和领导业绩，根据时代和革命发展的要求，在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和近卫部队运动中带来新的转变，以把全军的各部队都造就成为抗日的七团、战火的近卫部队，坚持以人民军为先导，保卫党和革命，早日争取最后胜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这次大会将为高举全军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把人民军造就成为一个保卫党和革命的结晶，为打造增强军力的新的里程碑而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宣布朝鲜人民军第三次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开会。大会上，继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做报告后，许多人做了发言。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大会上做了纲领性讲话。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这次大会在坚决维护和坚持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永不磨灭的群众运动思想和业绩，并根据时代和革命的发展要求去进一步深入发展它，来加强全军，以使之成为誓死保卫党和革命的当今的吴忠洽七团方面成为划时代的契机。他表示坚信，大会参加者将熊熊燃起群众运动的烈火，把所有人民军官兵造就成为党的真正先军革命战士，并阐述了在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方面的若干问题。他说，今天人民军面临着要千方百计地增强政治军事威力，来保卫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早日争取主体革命事业最后胜利的光荣任务。人民军要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和任务，就要适应主体革命事业跳跃期的要求，深入发展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走向一个新的更高台阶。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是党的军队建设的总路线，这一运动是反映当今时代要求的最高形式的群众运动。他说，只有大力展开旨在实现党的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才能使人民军充分具备其作为党的军队的面貌，一代接着一代继承和发扬保卫党和革命的传统。他说，要让抗日的吴忠洽七团的号声有力地响遍全军，去根据时代和革命的发展要求谱写出征获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的新的历史篇章，这是党的意图， 并提出了关于全军成立抗日的集团、战火的禁卫部队的战斗口号。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在大力展开争获吴中洽七团称号运动方面，重要的是首先致力于政治思想强军化、道德强军化。他强调，我们党在军队建设和军队活动中一直是思想先行，依靠思想的威力来取得了胜利，把思想和道德作为原动力来建设革命的党的军队，这是党的坚定决心。他说，要根据全军金日成金战日主义化的要求，改进和加强党的政治工作，来把人民军转变成为一个用党的唯一思想实现一色化、切实树立党的军队领导体系的信念和道德情谊的先锋队伍。他说，要使所有部队成为一个个与党中央院子连接成一条的天然要塞，把干部和军人造就成为一个个跟随党、一心不变、坚持走先军革命千万里路的思想和信念的强者。他说，要在部队切实树立遵循党的命令、保持一致行动、誓死贯彻党的命令指示的革命军队风气，要以尖刀式的方法进行对人民军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金正恩同志说，要用各种形式和方法来进行以伟大性教育为主的五大教育，来把军人造就成为誓死贯彻领袖的遗训和党的政策的真正的革命者，具有热烈的爱国精神、透彻的反帝阶级意识、共产主义道德观的信念和道德的最强者、创造的巨人。他说，要把思想工作的火力集中于把所有干部和军人造就成为切实体现白头山革命精神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精髓分子。他说，针对敌人的思想文化渗透和心理阴谋活动，要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在全军全面确立革命的生活风气和道德风气。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在大力展开争获吴中洽七团称号运动方面，又有一个重要的事，把重点放在完善战斗准备方面来组织和展开各项工作。他说，人民军要狠抓训练的实战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作为根本，让所有干部和军人用我们党的军事思想武装起来，更熊熊地燃起训练革命的烈火，展开接近于战争环境的高强度的实用机动训练、实用头脑训练，保持武器战斗技术器材的经常性战斗动员状态。他说，钢铁般的纪律是人民军的生命，要在体现抗日游击队式部队指挥管理方法，树立和刀尖一样的军纪，切实具备正规化面貌，解决军人生活问题的工作中带来转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要一并狠抓争获吴中洽七团称号运动和坚持维护与弘扬吴中洽七团称号的运动，并强调，那些荣获吴中洽七团称号的部队要把力量集中于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以使这一运动的成就转变成为三大革命的成就。他说，要在争获吴中洽七团称号运动的体系里进行禁卫部队运动，而这一运动的根本是做好政治思想、军事技术和物质准备，来能够应对现代战争。他强调，在贯彻党的构想的斗争中，人民军部队要建立特殊功勋，人民军官兵要继承誓死保卫、誓死贯彻的光荣历史和传统，在祖国保卫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也成为禁卫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要把争获吴中洽七团称号运动彻底转变成为军人群众自己的工作，以使全军大力掀起一种和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样的群众运动热潮，要让干部和军人深切地认识到这一运动的本质、目的和生命力，来争取各个都积极参加群众运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提出了在大力展开争获吴中洽七团称号运动方面的具体的任务和途径，如搞好创造典型单位加以推广的工作的问题，大力进行赶超学习交换经验运动，以使全军大大掀起集体主义竞争热潮的问题，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的问题，加强党的指导的问题等。他说，我国军队和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主体革命事业的宏伟蓝图指引下，早日争取最后胜利的革命气概无比高昂，我们祖国前程似锦，未来灿烂。他强调，这次大会将作为一次在争获吴中洽七团称号运动中带来根本转变，发动全军切实贯彻党的七大决议的总进军总动员大会，永垂于主体的建军史册。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我们的事业是正当的，胜利和光荣将属于狠抓真火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作为党的军队建设总路线而奋勇前进的白都山革命强军。他强调，坚信人民军将熊熊燃起真火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和禁卫部队运动的烈火，圆满完成时代和革命所赋予的神圣的使命和任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热烈地号召全体人民军官兵一致奋起投入真火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和禁卫部队运动，创造代表万里马时代的时代精神，向着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而勇往直前。大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誓词。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闭幕词。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所有大会参加者要在大力展开真火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和禁卫部队运动方面，一身化为敌火，化为烽火，来使全军熊熊燃起群众运动的烈火。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因为有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群众运动思想和意志，因为有我们党推动主体的群众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的熟练领导，所以新军革命事业最后胜利的日子一定会早日到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全体大会参加者将在发挥白都山革命精神总动员起来，奋起投入打开我国革命最高全盛期的斗争，谱写保卫党和革命的新的历史篇章方面完成神圣的使命和任务，并宣布朝鲜人民军第三次真火吴忠洽七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大会结束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热情欢呼的全体大会参加者久久地挥手还礼。